这部电影给观众的一个公开性，它的背景之一呢是广电总局的副局长4月30号凌晨的朋友圈。作为前广电总局的局长，这位行业主管的话语呢是先站在一名观众的角度对五一的四部电影逐个进行点评，并且说虽然这四部戏不如速八火爆，但是每一个都非常的优秀，写下公开性也属自然。 回忆还是温热的，但承诺已经冷却了，我的天真在泪水里沉沦，孤独它让我无法复合，不用假装还爱着，舍不得还是放开了，我的天真早就碎成别离的忐忑，失去了所有颜色，这次我真的痛了，真的彻底醒了，我试着洒脱，换来的只是伤痕，我爱到痛了，你却留下我一个人，埋葬我的天真。 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

笑一出生笑语一转角梦许多时光，直到夜色等到我要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牵的人长，还有一位老船长。住沙滩，没有烟林吹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点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两个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送亲戚们。踩着薄暮走向雨飞奔望的澎湖湾，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远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牵着人长，还有一位老船长。 我们说到电影公开性，联署公开性的另外一个背景是五一到四部电影水准实在是非常的好，速八以6900万的数字逆袭四部国产电影成为当日冠军。但这四部电影无论是上座率还是票房的这个曲线，也都是超过7分的口碑，并没有被好莱坞大片轻松击垮。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被撑不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人未填满我却很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哦，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我还能对自己交代清楚，因为我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痛苦。 福，因为我在乎。在一个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平庸，我却不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 我觉得好皮，那才是一种努力。我不如除了笑容，就改变我温柔。

一喝杯酒就唱个假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要去青楼现在发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谁逼我睡在电脑旁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人愿意借我时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挂在白梦白衣心之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 Yeah.

到电影啊，认为影片的质量一定要过硬，还有观影档期良好，片方彼此守望，在关键的时刻能够惺惺相惜，一致对外的抱团取暖就显得非常合理了。联署公开信反映的片方呢，是对速搬逆袭的倔强不服气，同时呢，也是行业片方以及观众对电影质量回归本身的期待和认可。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立，如果你能听到细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算是空气。就这样只想着今晚的开心，对着我你的我笑得不合群，盼你的样总像我有一时飘美丽，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最美丽的阴影， 也许是那前世的约定，我就是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你不知道我走的心曾经是匹诺丁，也许只是你多属于流浪的雨，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若知道我的心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因为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要让我随地等待，变成一片空白。也许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也许你不会现在做决定。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若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让我随地等待，变成一片空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你让我随地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使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

起，眼睛想要有他的能力，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影，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怎样吸引，只有你才进你的隐形眼睛，他已经和你招架之意。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想也有他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眼里，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怎样吸引，有你才进你的隐形眼睛，他已经和你交加之力。 今天说到电影行业，回顾2016年整个电影中呢，让人欣喜的是两个月七部主力电影没有一部使用小鲜肉流量明星做主角，没有一部改变自网文大热 IP， 也没有一部动过恶营销的心思，它们类似涵盖警匪、动作、悬疑、爱情等多个门类，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影在逐渐回归其本来的面目了。 你还累不累，还是像个发动着的机器，你绝不后悔，是否还是那么倔强前进，你如果有机会还会依然决然的去旅行，你看得见未来的未来究竟有多远，谁人带着你的梦想前行，有没有人能像你的来惊奇，我想大喊一声那道曾经的依然是依然是你，

在六月艳阳边。我的未来一天一天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夜一层无形的锁茧，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物换星移，我的爱永不变。我可以背起所有泪，只求看你快乐每一天，在飘雨的冬夜，在六月艳阳天。心愿。